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休息休息， 休息的怎么样？中午 啊， 您休息的怎么样？ 还可以， 还可以哈，身体状况挺好， 挺好。 的人，直到1998年，俞敏和他在中国核科技发展进程中的贡献才被真正解密。1945年8月16日，死亡之神一箭射中了广岛的心脏，原子裂变的火球在广岛。11月30日，正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奔波，有6亿人口，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俞敏被神秘地带入了新中国的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近代物理研究所。接待他的是我国赵露厚、与胡明、朱宏元、邓稼先、黄祖洽、金星南等科学大家同在理论组工作。 的确见于先生有点怕，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对我们要求挺严格的，每个礼拜呢得。 原子核理论分为实验现象和规律、唯相理论和理论基础三个层次，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原子核理论研究道路初露头角的时候， 国际上已经进入世界上第一颗氢弹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的一个小岛上爆炸，其威力相当于1945年在日本广里。 在这次会议上，由李四光来介绍了中国的铀矿地质的情况，由陈三强来介绍 原子弹。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一定要早想。结构理论研究的下一步工作时，我国核科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钱三强先生把于敏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技术工程各个方面很多，所牵涉学科很多。 但研制工作意味着人生一次大转行，但为了国家的发展需要，于敏毅然投入了氢弹理论， 包括科学救火。 从此，于敏放下了手头深爱的原子核理论基础研究，全力以赴应对这。 这个氢弹是个什么原理？因为氢弹呢要实现热核反应，热核材料它要在很高的温度和 很高的压力下， 跟艾森豪尔、豪威尔都赤裸裸一样。 对国际竞争与技术封锁，于敏承受着巨大压力，几乎时时刻刻都沉浸在无尽的数据计算。 他们在打桥牌，然后因为我比较爱玩，我就进去看他们几个人了，然后就突然听见一个肉，那时候我很小，对这个数学符号 进了第一代核武器裂变弹的性能，而且还成功建立了第二代核武器及氢弹。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一声巨响，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爆炸试验，这时距离总理指示的试验时间只剩下短短4年。 必须要来参观。 我们当时20几岁的大学毕业小伙子嘛，是吧？关系非常密切。从来他们 是我们这个理论部有个什么很好的优点呢？就是学术民主，谁有什么想法上台讲。这个学术民主的基础上呢，这些专家们集中。 一个房间，在房间里面呢铺了四个床中间呢就是一排那个那么宽的那个桌。 读秒进行上机演算，他每天都把自己埋在大量密密麻麻杂乱无章的数据中。 这个纸袋啊，看的各种物理量随时间的变化，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那于先生跟我们在一块儿， 什么大家于是都想法，对吧？那么作用原理是什么？那么老于的本质就是可以把计算结果把大家 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 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 档案精彩不断。 就在一个深秋的傍晚，渔民与蔡少辉想到这个想法成了小组突破氢弹技术途径的关键。 他说现在呢，这个原100万吨。 经过周密计算，一个有关能量的关键点被渔民顺利突破。此后，整个氢弹的研制就 他要靠他自己本身能起来，帮着本身能起来，我给他起了名字叫点火点，就点火。他就是大量到底是多少，还需要做。 当时我们知道法国也在研究氢弹，而这个法国的爆炸点。 投下一个降落伞，氢弹试验正式开始。 Go， 八，滚！ 用了7年零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 最主要是爱国主义，家里没有很多困难，人那个时候 眼睛病，他非要眼睛病，哎，装房子， 切了，哎，切了， 哎，不行， 懂吗？ 哎，麻烦了他。 面积达150多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科学城， 家伙的， 它是那个一个洞，武器的地下，就这固定的，人家卫星也看你这位置都知道的。 渔民去探望病人的身影，他的老朋友邓稼先在一次试验任务中受到辐射，已进入直肠癌，提出将推动全球禁核试验提上议程。这对于核武器建设还处在发展初期的中国来说，无疑会产生 还是有这新一代核武器光在爬坡的时候，其实这种想这种现象，我估计可能美国人啊什么都可能都知道，他们可能也推 进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研制成功了大幅度小型化高比威力的战略核武器，掌。 说起护工，其实那时候我妈岁数也很大了，我们说起护工，我妈也不请，她就更喜欢这样子嘛。其他 上多了些无奈和感伤。 最大第一个遗憾就亏欠， 一种很悲伤还有无助的那种感觉。一开始不知道，只是心脏不舒服，知道我还 然后我们有时候觉得劝他走吧走吧，他好像还在那儿，反正自己喃喃自语，并不是那种特别大声说出来，他不太。 咱们实际上同命代的。 于先生，您想，咱们相处了快60年了。 对， 快60年。 对， 我是。 本来是动手是低能儿，动脑子嘛还可以。 首席科学家在于敏先生的指导下，负责惯性约束聚变的研究工作。 技术，让中国从战略上走到前面去啊。所以我觉得他已经，特别到后来，对整个国防科技的顶层设计。 死而后已，死而后已。 做了这样的总结：一夕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岸久。 可不可以这个夏天这些